奖金等等。另外，当局争取每年接待10,000人次港澳青年到前海考察，每年向港澳青年提供1,000个实习岗位，鼓励前海企业在港澳高校设立奖学金，同埋对毕业生同专业人才给予一次性的资助等。措施仲包括在住房、跨境交通、教育方面，他们可以申请租住人才住房，在缴存提取住房公积金方面享受市民的同等待遇，发放租金补贴，开通直达巴士给予跨境交通补贴，符合条件的港澳青年子女享受本市户籍学生待遇等。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部分地区的能见度较低，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有几阵雨，天气稍凉。下周中期气温逐渐回升，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94.8-96.9，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欧在乎你。 窗户为我们遮风挡雨，梗系要好好保养啦。业主有权同合资格人士讲清楚，净系做强制验窗计划的基本工程。觉得报价不合理，可以上屋宇署网页参考计划的标准和指引，亦可以找其他合资格人士重新报价。验窗修葺选择多，业主有权问清楚。想知多啲，请打屋宇署热线2626-1616。 嗨，你好，我个名同节目名都系一样 ，Albert R 欧瑞强。我哋专播中英文经典靓歌，耳熟能详嘅，沧海遗珠嘅，都唔会走得甩噶啦。闲日即是逢星期一至五黄昏7-8，香港电台第二台。 仍然是你在，今生也动 听。Albert Lau， 欧瑞强。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快乐就在呢度。 有过已不算太少，物件这么多。每天要捐出我分与秒，换来换票，其实奢侈不过要我青春促销，发觉需要更少，买到的东西太渺小，在这垃圾堆给我买光了，换到只有烦扰，一双双清理之后，方知感觉才重。 快乐有好多种，最深刻的通常都同物质无关。今次阿 Phil 的新歌咧，就是讲紧清空物质，令自己有更加多的空间去感受心灵的快乐。 装饰发现已尘封一片贵重的相机里，从无拍摄下半张照片。 作曲林奕康、温汉文，填词有林若玲，编曲系温汉文，监制 Edward Chen。上榜三个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2位，林奕康《买不到的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星期六下午4点至6点，迪神、思培、沉上司认真做。 Okay。 Hello，Hello， 呢度系沉上司， 认真做。 你好，我系 Dixon。 你好，我系思培。哇，今日特别兴奋啊！ 点解？ 点解啊？因为三月最后一个礼拜咯。 哦， 因为嚟紧会有新嘢咯。 系啦，咁啊嚟紧有好多唔同嘅新节目咧，将会喺呢一个星期一嘅时候发生啦。 好期待啊！ 四月一号愚人节亦都系好多人好期待嘅日子啦。 玩嘢系嘛？ 有嘢玩啦，有新嘢听啦，咁样咁啊，密切留意住咧，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咧咁多个唔同嘅节目啦。 冇错啦，虽然系愚人，不过系真噶。 正所谓愚人先要愚己，我哋自己即系换新嘢嘅时候咧，我同阿萧培其实都好开心嘅， 系 因为准备咗好多新嘢咧，希望带俾大家。 原来唔系因为你睇我睇得厌咗，即系想换啲新嘢。 冇对你对厌啊，我冇咁讲。 讲笑啫，讲笑，我都唔会噶。 唔系，同我唔会咁讲啦，傻嘅咩？唔通喺呢度讲下噶？ 唔会直接讲啦。第五位， 未到愚人节咧，先有单嘢几好笑嘅，就系、是、我哋知道喺网上世界咧，基本上你做过啲乜，或者你曾经摆过一张相，你有冇试过？只要你求其喺呢一个嘅搜寻器入边打一啲同你有关系嘅嘢，或者你个名字。佢就嘣一声咧，列晒所有你曾经发生过啦，有人 tag 过你啦，你自己标签过自己啦嘅相咧，全部都会出翻晒嚟嘅。 咁夸张咩？连人哋标签过你嘅都会睇到？ 系啊，我知道我试过咧，就即系大海捞针咁样，想去揾一个嘅朋友咁样啦。我 search 佢个名咧，佢嘣一声有好多相出现。又或者有时咧，我去遇到一啲人咧，即系我哋可能会见到好多唔同嘅。人士唔同行业嘅人士，有时可能有啲好权威啊，好有名嘅，但你好唔想惊佢读错佢个名字，你会尝试 search 一下究竟佢个名字有冇读错，有冇记错咧？咁你就会 search 佢个名字之后咧，佢就 boom 列晒佢个样子出嚟噶啦。 啊，冇错啊！有时咧，我哋见到啲嘉宾 嘅 字咧，梗 系 有啦。见到嘉宾个名字之后，你好想睇下佢个样子，因为从面相学嚟讲咧，你勉强都会知道佢大约系咩性格嘅。 即系要认识一个嘉宾，就要从面相开始。 系啦，咁啊最可以睇埋耳珠啊、后尾枕啊，咁啊最准确。 同埋点样可以令到快速打开话题咧？就系、是、你个相咧，我相点啊？咁样你就话好想知啊！ 即刻有话题打开，冇问题啊！ 个话匣子就系咁样打开。咁但系就讲紧咧，即系呢个网络上面咧都有好多嘅唔同嘅相片啦。咁喺今日嘅网上咧，都出现咗一个嘅相，一个文字。个文字咧就系写话，哎呀，希望大家有一啲嘅善心，睇完张相之后咧，可以帮到呢一个人。咁就话咧，指明咧就话呢个男仔咧就因为佢心脏出现咗问题，所以就喺佢个胸口嗰度咧就装咗个机械嘅心脏，希望用呢一张相片咧就可以得到好多人嘅了解啦，希望等多啲人咧可以就出钱帮佢咁样啦。咁佢个原文咧其实系有英文啦，亦都系有另外一个国家嘅文字咁样嘅。咁写完出嚟之后咧，就有啲人就帮佢封存咁样啦， 即系大家都系凭住一份嘅善心，即系譬如有啲小朋友唔见咗，咁就大家都封存啦。 系啦，佢系用一个叫鸟刀鱼啊，鸟刀文，即系个感觉有少少似好潦草嘅，好潦草嘅字啊，咁样我唔识点形容。 我呢个新 term 嚟嘅， 总之鸟刀鱼咁样，唔系新 term 嚟嘅，之前都见过。 系咪？总之鸟草咁样啦。 系啦。咁呢一个嘅文章出咗之后咧，就有啲人帮佢改翻英文啦，有啲人改翻中文啦，咁样 系大家都纷纷热心起嚟啦。跟住咧，我觉得事情冇咁简单。 咁呢张相出现就系讲紧话嗰个要大家帮手，就系即系筹啲善款去帮到呢个人。我俾呢张相你睇啦。呢、這个时候你望下呢一张相，就系嗰个换心嘅事主啦，系啦，就系嗰个 金属口面嘅呢个换心嘅事主， 换心嘅事主。 今次 你能唔能够一眼认得出佢系边个咧？ 嗰、那个钢铁嗰个人咯， 冇错咯， 阿 Man 嗰个人嚟噶， 冇错啦。 个 pose 系佢出噶，定系还是俾人偷图啊？ 佢就系喺呢一个 Marvel 入边嘅 Tony 啦，系啦。 咁咧见到张相咧，佢系阿 Tony 咧，佢就赤裸住上身，侧边有条布咁样啦，勾住个膊头，然后咧个心脏嘅位置嗰度咧，突然间就有个窿，然后里边有一个钢铁嘅心。 哦，其实冇咁复杂嘅，简单嚟讲就系、是、其实佢系2007年拍戏嘅时候拍嗰个剧照啦。 哦，系讲嘢， 系啦。 哇，咁但系我一睇都认得出啦。如果你话去到外国嘅话，冇理由认唔出咯。 系啦，咁所以咧，啲人就 有人就覺得咧，係好多人幫佢改圖，幫佢 share 咧，其實係笑翻佢嘅，即係喂有冇搞錯啊？你冇攞張咁嘅相嚟，即係呃人啦、啊，仲想呃錢咁樣，睇知佢邊個啦咁樣。咁但我睇完嘅時候，我都覺得其實係恐怖嘅。即系呢一张系劇照就深入民心，大家知啊，系咪先？有啲可能即系不法分子或者佢嘅心，即系个心歪咗啊！佢哋谂咗啲唔好嘅嘢，想呃钱咧。其实网络真系好容易揾到啲相咁样。 绝对系啊！成日都有啲好靓仔嘅相at 我噶，跟住你揿入去咧，你会发现啊，嗰、那个 profile 即系你会睇噶嘛，因为人大咗啦，学识多啲，即系要有啲戒心啦。 即系你会睇多几张靓仔嘅相。 系啦，咁啊揿入去睇，即系我唔专登睇嘅，我想尝试了解一下系咪真定假啫嗰、那个账户。结果你发现啊，点解得几张嘅咧？咁啊，应该系假嘅， 所以 偷相啦。 即系呢啲事件咧，除咗影响到佢哋之外啦，即系影响到好多人就俾人呃咗嗰啲钱之外啦，其实都会影响到你，好似你咁样啦，啊好多靓仔 at 我啊，点算啊？哎呀，拣边个好咧？咁样错觉啦呢单嘢。 系啊。 第四位。 不过我觉得咧，如果你要避免俾人呃咧，最好就系搵啲朋友倾下偈。咁而最近咧，亦都有一个调查咧，就系话多啲同朋友 gathering 咧系有益身心嘅。哦、男仔系通常嗰个数量，大家一齐出嚟倾偈嘅时候，有冇话男朋友嘅数量？哦、即系男仔唔系个闺蜜，好兄弟嘅数量，大家一齐出嚟食饭，通常系嗌几多个咧？嗱，因为嗰个数量咧，同你身心嘅健康都有影响。 其实呢个好兄弟咧，呢单嘢好难讲噶。 点解咧？因为好兄弟有女朋友， 通常咧都真系有异性就冇人性噶。 哦， 大部分都系咁样。 哦，久唔久就出现，久唔久消失。 系啦，通常咧，冇拍拖咧，你话乜佢就出嚟噶啦。 系啊，跟住仲要得闲就会打俾你，哎呀点啊？ 就算你同佢讲话，我净系想出嚟见你十分钟咋，你出唔出？出。 十分钟出啊？ 系啦，但系如果佢一拍拖咧。唉，我唔得啦！ 真系好忙啊！ 我谂其实佢连唔得都讲唔到俾你听，佢直接唔听，唔知佢做紧咩噶？系你要估佢做紧咩咯？ 你啲朋友直情会消失噶？咁 系 消失 的。我有个 best friend 系消失噶。 哎呀，咁但系好心伤噶。 到我每一次打俾佢嘅时候，佢就话：哎呀，唔好意思啊，琴日忙紧，唔记得打翻俾你。 哇！ 咁究竟你忙咩咧？ 忙咩啊？ 我就问啦。咁究竟你忙咩咧？ 我心灵好忙碌咯。 好忙啦，拍拖忙啊。 咁冇人性， 咁你又拍拖忙，我冇办法啦咁样。 咁仲系 best friend 咩？ 都 best friend 嘅。 啊 ，OK， 即系你知佢嘅性格系咁样，你包容啦。 系啦，系啦， 都惯咗噶啦，仲识倾有呢样嘢。 拍拖都系咁嘅，所以就 唔怪得知你 friend 啦。 唔紧要啦，咁样。 系咁啊，但系其实咧，女仔我又觉得唔系咁样嘅，即系女仔通常咧好少仲识倾有嘅，因为闺蜜对于我哋嚟讲系好重要噶嘛。 哦，系，女仔系好团结噶嘛，你哋闺蜜系大过天噶嘛。 又唔可以大过天嘅，好重要咯， 系咯， 重要过男朋友咯，有时 不可或缺啦。总言之，二拣一，你拣闺蜜啦。通常 好、 难 拣啦、啊，而家你知道我个状态。 闺蜜就会同你讲咩咧？你拣佢啊？我哋咁多年好姊妹啊！嗱，通常呢啲都输啊，男仔都输噶， 系咪啊？即刻会话，哎，算啦，咁你拣佢啦。 系啊，系啊，系 啊，你去啦，去啦。 OK 呢招、 啊，你快乐啦，你快乐过生活。 其实摆明就系想去见闺蜜噶啦，不过有时你又要维系下感情，咁如果有男朋友嘅批准，咁啊冇问题啦。咁我今日想讲嘅咧就系最近咧，即系英国有个研究就话啦，咁同闺蜜倾偈嘅好开心啦，咁仲话咧，如果同闺蜜一齐倾偈嘅时候咧，其实系有助你嘅身心健康啦，增强呢一个免疫力啦， 真系 系啦，系啊，佢话同埋可以令到你嘅疾病恢复嘅速度变得更加快，咁、所以建议女仔咧，闺蜜系应该要一个星期聚两次噶。哇，咁边有时间拍拖系咪？ 系咯， 呢个问题再研究啦吓。咁通常我觉得冇拍拖先可以两次嘅啫。咁如果有拍拖咪一次咯。不过佢讲到啦，就系话，因为咧闺蜜咧有唔同嘅意见啦，可以刺激你嘅思维啦。咁但系如果闺蜜团超过某一个数量咧，你嗰种大脑释出嚟嘅会产生嘅愉快感觉嘅安多芬就会下降。呢、个最完美嘅数字系几多个咧？哇！ 有几多几多系顶尽啊？ 几多系顶尽啊？ 即系 一百定系 十咁样啊？哦，二至十个 系一百个闺蜜会唔会多少少啊？有少少贪心喎、 我估五个啦。 好叻啊你！系唔可以多过五个，即系四个 OK， 第五个开始递减噶啦。 因为通常一个朋友、一个团体、一班人入边咧，你超出咗一个限额咧，其实嗰班团体嘅分歧就好大噶啦。 系啊， 除非十，即系可能你 let's say 有二十个人，可能得五个骨干系话得事嘅。其他嗰啲都系跟嘅啫，咁你就可以好耐啦。 但係如果廿個都好多嘢講咧，啊，咁呢個團體好難成立。 係啊，直情要舉手發言添啊，同埋一多人咧，你顧唔到咁多啊，總有人被忽略噶嘛，咁啊慢慢就有人分心啦，咁，就冇咁集中， 變咗小圈子咯，最後 係啦，咁啊分咗兩台講嘢，咁啊唔好啦，所以呢個最完美嘅數字係四個。 第三位。 今个星期咧有呢一单嘢都好热血嘅，呢、這个热血到咧嗱，一拳超人大家都期待紧啦，系咪？咁啊，个个都之前我谂上年上两年就讲得最劲啦，个个都话啊，一拳超人好劲咁样，一拳可以拍咁多集嘅，可以画咁多集嘅咁样啦。咁同埋当中嘅热血系令到好多人觉得迷倒嘅。咁而一拳超人入面咧。佢系普通人嚟嘅啫嘛，其实如果你有睇《一拳超人》嘅话， 我有睇过少少嘅，但系唔系追咯。我知道男士咧系要追晒噶嘛。 嗱，因为讲紧咧，佢呢个《一拳超人》嘅角色诞生，佢只系一个普通人。咁但系咧，佢就经过练不停训练之后咧，最后佢竟然就变成咗一拳超人，就系、是、你一拳咧就已经可以打坏人噶啦。 佢系无敌噶、哦， 基本上佢宇宙嗰啲怪魔咧，佢一拳都可以打赢噶啦。 系，其实个重点好睇在喺边咧？因为男士好觉得应该要有一个完美嘅角色，令到自己 fulfill 自己嘅。 其实佢有好多嘢嘅，因为佢身边都有个徒弟仔咁样啦。咁佢唔同人睇有唔同嘅 feel 嘅。咁啊，好多人都觉得呢一套嘢系好劲咁样啦。咁其实我自己睇我都觉得正嘅。不过呢一个嘅男仔更加劲，一拳超人有一套 form 系训练自己成为一拳超人。呢、這个男仔就攞咗呢一套 form， 令自己。去做呢一个一拳超人嘅运动， 咁夸张 系啦！ 漫画世界嘅嘢有时唔可以学咁多嘅、哦。 嗱，佢咧呢一个嘅训练方式咧，其实就话用做每日做100下掌上压，100下嘅 sit up， 100下嘅深蹲，10K 嘅跑步，每日咁做，咁你就会锻炼自己咁样啦。 哇！ 个男仔用30日时间，每一日都做呢一件事， 究竟会发生咩事、啊？ 佢由一个肥嘟嘟嘅肥仔变咗一个钢条嘅身形。 梗系会啦，每日跑10K，仲要有100下 sit up， 100下掌上压，100下深蹲，起码要做2个钟。那 个男仔唔系十分肥嘅，即系佢先肥嘟嘟少少啫。咁但系咧，佢慢慢收，慢慢收身咧，佢变成一个钢铁嘅身形咯。我觉得哇，好犀利！嗱，咁当然啦，即系始终我哋唔系卡通片人物啊嘛，我哋唔可以拉长、缩短或者揿扁咁样啊嘛。咁但系。佢系一个人嘅肉体，佢就唔会一开波就100嘅。佢一开始咧，其实都系将佢减半嘅啫，每样50，每样跑5K， 跟住就收工噶啦。咁到去到第隔咗，因为佢有4个礼拜啊嘛，咁啊中间中断嘅时候咧，佢就变成7K， 跟住就做70下，跟住去到最尾先至爆到100下，去到爆10K。 系佢喺度递进嘅， 佢就拍片啦。佢每日记载住自己嘅经历啦。 哇！但系做到都劲啦，一日做300下，即系头先听到系喺屋企要做300样嘢啦，300下啦 ，sit up， 跟住仲有深蹲嗰啲嘢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仲要每日做啊。其实你身体咧系未必可以 recover 到咁快噶。 但系佢持之以恒咯，佢持之以恒咯。 哇！呢、這个厉害啊！咁结果你见到嘅嘢系咩啊？喺啲相片里边有冇一份热血？ 我见到嘅嘢就系攰咯。 攰， 即系嗰啲人，嗰啲好热血，好热血，好热血。跟住我见到佢就谂到我好想做啊，但系真系好攰咧。 算啦，都留翻俾你做啦。 加油啊，咁样咯。 加油，我哋啲跟唔到，跟一半咯。 第二位。 第二位，我想同你讲咧，最近啱啱见到喺网上面有人做咗个实验啊，系同 B B 仔嘅脚有关系嘅。咁啊，话说咧，嗰、那个嘅日本嘅妇女咧，佢就将呢一条片咧拍咗片，佢就话咧发现 B B 仔嘅脚板咧系有个开关掣嘅。 啊， 系啦，咁好得意嘅。 呢个咪就系揿你个肚脐机关掣。 几耐冇听过呢、這个呢一 句嘢？我 讲 嘢出嚟好无管动画，咁old school 嘅我。 你俾人发现咗你嘅年龄啦。咁话说咧，脚板仔咧咁啊好得意啦。咁啊正常咧上边就应该有5只脚趾啦，然后下边咧即系脚板最尾部嗰度咧呢一个叫做咩位置啊？ 一个肉嗰、那个 系啦，有 肉 仔个位置啊，脚踭位啦。咁咧佢发现咧，原来你揿佢个脚踭位嘅话咧，佢就。脚趾咧就会打开，然后咧你尝试咧揿佢脚趾下边嘅嗰个枕仔位咧，咁佢就会缩埋啲脚趾，咁你就可以嗰、那个妇人咧，那个妇人嗰位女士咧就疯狂咁样试验，就可以玩嗰只 B B 嘅脚，就好似平时你玩嗰啲机械手脚嗰啲咧， 嗰啲猫咯，猫爪嗰啲咯， 开山开山开山咁样。 咁呢个小实验系几得意嘅，然后咧就身边咧就有好多嘅朋友开始试下佢啲 B B 仔脚。 大人得唔得咧？我试下先啊！ 你试下揿下 自己。我而家除咗对鞋啦，我试下揿。 我想即刻试下。 我揿啦，喂，冇反应噶咯，系咪？是不是大人已经即系冇咗个神经线，已经冇再个敏感啊？ 正常嘅，同埋 B B 仔完全唔知道发生咩事。你下次咧，唔系因为你知道嗰只系你只脚啊嘛，你试下瞓觉嘅时候，你试下搵人搞一下你只脚。 哇！ 你只脚板啫，咁你揿下，你睇下真系会唔会有反应？ 其实唔会噶啦，如果佢有反应嘅，我求其搵啲嘢笃下都得啦。我求其搵啲嘢笃下佢啊！ 你搵啲咩笃啊？究竟？ 唔话俾你知，求其搵啲嘢笃下，你冇反应。 唔好俾我用啊！一阵 冇反应， 我都冇反应。 系咯， 咁呢个大人应该唔 work 噶，你试下小朋友 work 唔 work？ 嗱，我 佢个小朋友就 work 咯。 我笃嗰个枕位啊，我真系笃到个脚枕，点解？ 好厚添， 系咯，好厚、 啊。系咪因为厚得滞啊？因为已经嗰条神经线咧，已经个隔得太远啦。 不过唔系，即系每个人都唔同嘅。因为有啲人咧，都系话翘脚咧，揼膝头哥嗰个神经线咧，佢噗一声会跳噶嘛。 系啊，咪又系呢啲原理 咯。唔系个个都会系咁噶嘛。 哦，冇错。 有啲人个神经线即系冇敏感，可能佢真系冇 feel， 佢唔觉唔弹就唔弹噶啦嘛。 但系细个嘅时候呢样嘢系成日玩嘅，咁好啦，我而家多个实验啦。得闲见到亲戚嗰啲小朋友，细细力揿好揿下好啦，唔好玩得太过浓啊，俾人闹啊。 以前细个玩步节，而家玩你个脚板底啦，几得意。 第一位。 咩事啊你？ 着翻鞋啊！ 咩事啊？系啊，着翻对鞋先 啦。着翻对鞋， 着翻鞋。 哎呀，做完节目先着啦。 好啦，嗱，我而家讲嘅呢一个咧，都系好热血嘅一件事嚟噶。近排咧喺呢一个嘅唔同地方，你都可能见到咧有一个超人诞生啦。咁啊，着住一个紧身衫啦，心口有个闪电啦，就系一套电影嘅超人又出现啦。 闪电侠？ 唔系， 唔系啊。 系喎，系喎，佢突然间讲好少， 系啊，有啲似闪电侠啊。 但 系你想讲嗰个唔系嗰个， 佢个形态系似Superman 咯。 啊， 佢只系个闪电，系闪电侠啫。 唔系， 咁闪电侠都系西式噶。 系啊，但系你而家想讲嗰个系咩色？ 我想讲嗰个系红色嘅咯。 红色嘅都系西式嘅，即系都 系外国，都系 DC 嘅。 哦， 系啦，佢就 系咪同一个嚟噶？ 沙赞啦。唔系 沙赞， 沙赞 哦，我睇到个封面好靓仔嘅， 系啊，好靓仔噶，好靓仔嘅。 但系里边系咪搞笑咧？定系又系嗰啲英雄式片咧？ 嗱，呢一套咧其实都系筹划咗好多年噶啦，原来，因为之前试过好多次咧，想拍，其实最后都冇拍到噶。咁啊，搞下搞下，终于去到而家咧，就终于拍咗呢一套嘅电影啦。咁直情咧，呢一个就系话系 DC 咧，好早期就已经出现，其实系佢有啲漫画式咧，系同阿超人系一起合作添。咁、 啊、 当其时有一排直情喺呢个沙赞系出名过呢一个嘅超人，即系劲过呢个超人啦。嗰、那个系啦，个粉丝群系再劲啲嘅咁样。 哎呀，咁但系而家俾人超越咗咯，去到而家先至推出翻，唔知可唔可以抢翻啲粉丝？ 其实我又觉得即系冇所谓嘅，因为始终个个咁多个嘅英雄咧，唔好讲英雄啊，蒙面超人都系啦，咁多代蒙面超人个个都劲噶，咁但都唔系个个都中意晒噶嘛，即系总有自己喜欢嘅喜好嘅。咁但系咧呢一个嘅超人咧有啲咩咁特别呢？其实佢原本唔系你喺呢、這个广告版上面见到个样嚟，佢变咗身就会变咗嗰个样噶啦。 咁搞笑，即系要喺电话亭嗰度变身嗰啲 超人就喺电话亭变身，佢就唔系嘅，佢系有个口令变身嘅。首先要讲讲咧，其实就系因为一个超能有啲嘅超能力，佢有一个超人嘅鼻祖咁样啦，你当咁，然之后其实佢系一个守护者，佢系要守护住嗰啲邪恶，唔好俾啲邪恶力量冲出嚟嘅，咁佢守护住嗰个地方。咁但系嗰人已经系即系开始要成全落去啦呢股力量，咁佢就要揾嗰个嘅小朋友去揾一个人啦，唔一定嘅小朋友，因为男男女女都有机会嘅，佢就要揾呢个人咧合适者，就要心灵纯洁嘅去成全呢一种嘅力量，去守卫住呢个地方。 吓、啊，即系佢都会老嘅。 即系原本呢个嘅有一个人啦，系、 个 故事开始。咁、 okay， 但系咧，佢就不停喺现实生活中咧，有啲人咧就穿被选中，就去咗嗰个世界，经过一个考验。咁最后经过好多重嘅考验之后咧，就系呢一个十五岁嘅男主角咧，去咗呢一个地方，最后就俾人就话系你啦，我选中咗你啦，你要承继呢一种嘅能量啦。佢就系有一个十五岁嘅小朋友，好乜都唔知道发生咩事。突然间拥有咗呢个能量之后咧，佢就噗一声 变咗超人， 变咗呢个超人啦。 哇， 系啦，咁但系因为中间仲有好多唔同嘅枝节，同埋呢一套电影咧，我觉得佢因为条桥咧系有好多嘢喺入边，咁所以咧好，即系你如果我穿咗一样嘢咧，其实你入场睇就冇咁大震撼。不过我可以讲就系你个尾后咧系有个彩蛋嘅。 OK， 所以咧，你睇到尾嘅时候咧，千祈唔好走。 系，绝对要睇到尾。 系啦，咁但系我听落去咧，我觉得个故事咧其实系有少少复杂嘅，所以睇入到去睇咧，你应该会即系唔系咁大路地啊！我早知有个超人救世界，然后遇到大魔鬼，大魔怪。系啦，跟住之后点样去战胜佢？咁但系原来呢一套嘢亦都有讲到究竟嗰个嘅超人系点样诞生啦。 同埋有时佢入边有一样嘢，我觉得我 get 到嘅 message 就系有时佢得到超人力量唔系佢想得到噶。 好惨噶，做超人嘅无端俾人咬嘛。 系啦，做超人嘅人咧，佢其实得到呢个力量唔系佢好恨嘅啫，可能佢会觉得好新鲜啊，哇，好有强大力量。但系当有恶魔来头嘅时候，你系冇得走噶，因为你系被选中嗰个啊嘛，你就要去对呢啲人啦。咁但系喺佢身边其实仲有一啲嘅人出现啦，因为佢系一个寄养家庭咁样啦，咁侧边仲有一啲被寄养嘅小朋友啦，同佢系发生咗一啲嘅关系咁样啦吓，即系佢中间有少少唔同嘅枝节。咁但系最后咧，我系睇到佢哋要变身嘅时候咧，我系有少少毛管到，哇，好热血啊！好有型啊！咁啊，今个星期就睇咗一套嘅电影，叫做《沙赞》，嚟紧都会上画嘅。咁啊，有兴趣可以睇睇啊！ 有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在立法会国歌条例草案委员会上，多个议员质疑草案的弁言和条文的分别。许智峰质疑，当牵涉刑事责任的时候，法庭是否会将弁言和条文切割？人民力量陈志全说，全国性法律的条文第三条列明，一切公民和组织都应当尊重国歌，但草案的弁言部分就是一切个人和组织都应当尊重国歌，认为是将规管范围扩大至包括外国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在本地实施全国性法律的时候，会采纳弁言以解释条文，弁言本身不牵涉任何法律责任，而法庭在判断罪行的时候只会考虑条文部分。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说，理解部分人对内地司法制度信心不足，他透露日后在移交逃犯将作归口管理，将会由内地高层次部委提出，包括公安部、司法部、法院、检察院等，不接受地方政府提出移交的请求，相信内地有内部制衡和监察，而每一宗个案都需要法庭公开聆讯，在作为第四权的传媒广泛报道下，能够保障过程透明，希望社会安心。李家超又回应美国商会的关注，说修例能够打击国际有组织罪行，对社会和营商环境更加有保障，看不到有矛盾。如果外国商人担心内地制度，但又争取中国开放市场，他认为是矛盾，政府会继续解释。本港再新增一宗麻疹确诊个案，他是26岁在国泰城工作的女员工，令到今年麻疹个案增加至33宗。有在国泰城工作的员工透露，患者在五楼工作，负责客户服务，他工作的地方已经封闭进行清洁消毒。卫生防护中心说，患者过往健康良好，在今个月25号发烧，前日开始出诊，同日到医院求医，入院接受治疗，目前情况稳定。报称他曾经接种麻疹疫苗，在潜伏期或病毒传染期都没有外游。国泰就发出内部通告，通知再有同事感染麻疹，而在个案确诊前，公司已经采取预防措施，仔细清洁他的工作地点、升降机大堂、公众地方和洗手间等。一个51岁消防署人员涉嫌非礼女下属被警方拘捕，警方在今个月22号接获一个女子报案，说被一个男同事非礼，调查之后前日以涉嫌非礼拘捕一个男子，他获准保释候查，4月下旬报到，案件交由油尖警区重案组人员跟进。消防署证实，一个消防署人员涉嫌干犯刑事案件，现正接受警方调查，他已经被停职。由于执法部门已经展开调查，消防署没有其他资料补充， 重申一向注重员工的纪律和操守，对每宗违法和违纪个案必定严肃处理。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气温介乎20至2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明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风势颇大，有几阵雨，天气稍凉。下周中期气温逐渐回升。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隔咗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竹园道中慢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有待消散，而家大家通仍然都系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咁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咧，隔早前近住竹园道中慢线嘅意外虽然清理好，咁但系一大家通仍然系挤塞，车龙就排到去德宝花园。咁亦都影响到咧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嘅交通都系非常繁忙，车龙就排到去圣若瑟英文中学。另外，在新界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咧，較早前曾經有意外，意外亦都已經清理好，車輛嘅大消散，而家龍尾去到三聖。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嘅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龍尾華潤大廈；西行過海車龍排到上橋位，而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紅隧嘅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東九龍走廊過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車龍排到浙江街。另外，將軍澳隧道嘅將軍澳入口龍尾欣怡花園。喺路面方面，港島區東區走廊西行去中環方向慢車龍尾海豐園，而喺九龍區咧，太子道西天橋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龍城迴旋處一段咧非常擠塞嘅，車龍排到上觀塘繞道龍尾近 Mega Box。另外，亞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咧，近住洗衣街一段車多，龍尾公主道；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住進發花園一段龍尾果欄。之後喺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咧，環保大道因為有道路工程，而家環保大道去工業村方向近住邵氏影城嘅中慢線仍然係封閉，一帶擠塞，車龍排到去超順路。另外喺港島區有公眾遊行活動，而家軒尼斯道西行、金鐘道、洛禮街、下角道同埋天美道都有間歇性封閉嘅措施，經過嘅朋友請留意翻現場警務人員嘅指示。最后可以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香港电台第二台，百元号在乎你。 等我考下你的退休常识先。 好啊。 退休之后想自制长粮可以点做呢？ 参加安老按揭计划，个个月有钱收，仲可以成世住返喺自己层楼。 醒目，除咗安老按揭仲有咩方法呢？ 发梦咯。 错，系咪终身年金一样做到自制长粮，成世个个月有钱收，咁就可以安心退休啦。安老按揭或年金，自制长粮自安心。查询热线25360136。 天儿，你记唔记得年初三我帮 Gimme Five 求咗支签啊？ 记得， 系二十签。 究竟系咩？ 雪梅招亲，唔通话我哋会招翻个人翻嚟？ 咁准？咁加边个入嚟节目先？ 系我。 四月一号开始，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Gimme Five 有天儿、波成同埋我啊！ 咁你系边个事？ 系啦，你讲先得噶。 唔系啦， 小弟姓方，叫子豪啊，多多指教。 二十年相聚，又何止共唱二次？ 星期六下昼4点至6点，迪神、思培、沉上司认真做。Okay. 喂，更正一下先啊！咁啊，头先咧就讲过嗰个嘅文啊，嗰篇文咧有英文，仲夹杂咗一个嗰、那个叫做孤刀鱼。孤刀鱼。 乌啊！ 孤刀鱼。 系啦，孤刀鱼。 O、okay, K， 自己有兴趣自己上去睇下 系咩样 啦。更正翻，唔好意思啊，叫孤刀鱼。喂嗱，呢一个嘅时间咧，将会系谷歌啦。 好紧张啊！的神出题，通常都 最后一次咯。 啊，最后一次啊，终于都好嘢！我一定会努力噶。 系啊，最后一次。 平时咧，人哋话最后一次应该好伤感噶嘛，我哋用正能量去吸引 你唔伤感，你话开心啊嘛。 系啊，我玩游戏渣啊嘛，但系唔紧要，我哋都会继续挑战噶。一 系嗱，第一首系呢一个，我印象中咧，其实呢首歌咧，我系特登出翻嘅，因为你系估过嘅。我想睇你究竟嗱，我今日特登因为你咧，我系全部都系女歌手啊。 啊、 因为你话过即系女歌手会熟啲嘛？ 系啊系啊，果然系暖男吓。 系、啊，俾你威翻次啊！ 嚟啦嚟啦！咩咩撞花哒哒哒，郑允琪嘅。啱唔啱啊？ 错！ 哎呀，救命啊！ 唔系啊，唔系谢安琪噶，你听多次啊！你好、 哦、 快噏到好顺边噶，啱噶啦，啱噶啦，呢个方向啱噶啦。 哎呀！ 然 后呢？为什么我 想不 到的？然后呢？我是想不到谁唱，还有歌名。 Chorus 有啊，这个Chorus，直情有这三个字的。 近年的哦，这首歌是五年，五年内差不多。又不是花无雪啊。又不是钟无艳吗？但是古装味重的。 会不会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不是，我听过这么多次一定不是。不是、又不是古装、啊哎。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昨天唱 K 又唱过。 又昨天唱 K 又唱过。是啦是啦。 又啊又啊 ,OK, 是什么 歌？本身是一段组、一段组合是一对组合里面的成员来的。 那么究竟他是谁呢？ 是我。我本人难忘你，可听过若无其事没韵味，你真人其实陌生得可以记不起，无望你精彩过别来无恙如游戏，我本人明白什么都总有限期，其实应该是大约一零年一一年左右的歌曲的、原来时间过得这么快，眨下眼就这么大个了，我 这么久了吗？ 很久了，还以为自己是中学时候， 你还以为自己是十八廿二？拿张身份证看看。 你换了身份证没有？真的很紧张啊，千万不要告诉人换了身份证没，一换就被人知道你是什么年份，但不要紧，再过那些 再过啲日子咧，你就可以讲噶啦，多咗几个年份捞埋一齐，唔觉，唔使惊。 好啦，听下跟住呢个。好听嘅首歌，好中意首歌。 我都觉啊。 你知系咩歌咩？ 我知啊。明明是两点水啊嘛，醉到一点。哇，我好中意佢噶 ，Gigi。跟住系咩啊？两个人的幸运系嘛？定系向左走向右走咧？ 吓，两个人的幸运。 系啊，定系唔系咩？在几米里面有那套的电影里面有出。 你是估嘛，你话事咯。 向左走向右走是那套戏来的应该是。那两个人的幸运。明明。 还能如何爱你方可平凡火花。 啊是啊。 沿途才能被逐串火花。 火花。 我忘记这一格童话。 是不是搞错了 就如骑着木马摇着归家。早叫到收押，功夫一个密码，几百万名字里谁是你，谁让我查？只想你我幸运到令天地害怕。 经过咗咁多个星期嘅洗礼之后咧，即系佢紧张到一个点咧，佢要转身插下个 CD 柜咧，睇下佢入边嗰只歌咧系咪向左走向右走啊，定系两个人的幸运啊？ 冇理由噶。咁似嘅， 你系啱嘅， 真系啊！哎呀，好彩啫， 火花， 哎呀，好彩啫，但系一开始有火花，我真系噶，我一惊吓，唔系嗰两点水咩？ 但系呢首歌好听，好好听，两个人的幸运啊，佢系梁咏琪 ，Gigi， 系啦， 系啊，啱啱讲完，哎，多谢你啊，让我啫，细个嘅时候成日都话细个时候好中意呢个歌手啊，转头就讲错咗，真系好肉酸啊，多谢大家包容啦， 呢个 啊。啊，冇啦， 冇啦， 吓，冇头绪 唱噶啦，因为 哦 ，OK， 完全冇。 好啦，睇下网上面先，好多人都哇犀利啊，好快就估中啦，基本上。 是通常啲听众系快过我。 系有个人仲话赞你条裙好靓添。 哎呀，多谢多谢。好啊，咁啊，着多几次啊，下次。 次次都着条裙。 日日都着条。咁有冇即系已经有听众朋友估中咗啦？ 呢首未，上两首都估中咗。 咁我估大家要听到一次啦。 梗系要啦。 我谂呢一个女歌手系唔系组合嚟嘅？系咪组合嚟噶？ 唔系女歌手，唔系组合。 man man 地嘅呢位女歌手， 好难答呢个问题。 即系短发嘅， 我觉得佢好劲咯， 好劲啊！ 嗯， 喺我心目中好劲嘅歌手好多个嘅。其实呢个 tips 都唔算系一个 tips 嚟嘅，即系佢系 佢嘅出道系因为唔系佢令到更加多人认识咧，系因为喺一个比赛入边佢踢馆。 Jenny。 好明显啦，系咪呢个 tips？ 咁究竟系咩歌咧？好，嗱，网上好多人都已经答咗啦。 我谂唔到啊！ 呢首歌咧好多个字嘅，二四六八个字。 我唔知点解呢一刻我谂起卫兰嘅， 唔系卫兰啊！你知唔系？你都知唔系卫兰啦？ 我知唔系啊？但系 Jenny 嘅话，我谂起有风味啦，有 都话好多个字咯， 好多个字， 八个字啊！ 有离开离别呢啲字嘅，有冇啊？有数目字， 有一个数目字， 一 一 就话噶啦， 一噶，一噶， 系啊，或者 3 a.m. 系啦。好多人都答到啦， 吓答到啦，大家已经咩一切系嘛，让一切随风 系嘟嘟嘟嘟一嘟嘟嘟 吓嘟嘟嘟嘟 一嘟嘟嘟， 哇会唔会长咗少少啊？ 咁人哋都话八个字嘛， 原来系嘛， 冇 啊，从来 冇 俾 你听到最后一次啊，最后一次啊。 个 M V， 即系佢好无奈啦，又会觉得哇，见到佢又好似好好可怜啦。咁首歌其实本身讲嗰啲字眼都可怜嘅， 可怜。 因为 你知道我很可怜吗？ 因为得翻佢一个人啦。 哇，好大嘅 tips 啊！咩一个人呢？一个人原来不易，一个人很孤单，孤从不喜欢孤单一个。 一 开股啊！ 今天终于一人回家，今天终于坚强回家。 真系谂唔起个名字。 不需要他 快喎！呢个网上面啊，好多人都即刻扯到出嚟咯， 好厉害啊！唔使紧张，唔使紧张，我成日都一个人翻屋企嘅，习惯就好了。 哇，好痛啊！呢句说话 啊，唔系嘅，咁人一出世都系一个人噶啦，去到最后嗰个时刻都系一个人噶啦，咁所以一个人都好正常噶，唔使紧张，我会陪住你。 哇 哇，负面里边有正能量 ，feel 唔 feel 到 啊？真系好好啊！ 你唔明噶啦，我成日都一个人翻屋企噶，所以如果有人可以保护我翻屋企就更加好啦。 听下， 唔想回应。 当你一个人翻屋企嘅时候，你都可以做呢一件事。 洗澡啊！一个人都可以做呢件事，做咩啊？饮咖啡咯，睇电视咯，瞓觉咯。剪脚指甲喎，哎呀，你好扰乱我，完全谂唔到啦。 呢一件事咧系夜晚先至会见到嘅，唔系即系呢个歌名啦，入边嗰个字啦， 沐浴 系你夜晚先见到嘅。 夜晚先见到，熄灯关灯，啱唔啱啊？ 唔啱，因为朝头早应该开灯嘅路上你会见到嘅。好大个 tips 啊！呢、這个真系。 哎呀妈，听多次，听多次啊！ 好、啊，有人已经知系边个唱啦，但系佢冇写到歌名喎。 系咩？估到歌手啦，已经。 已经知边个唱啦。 天华。 唔系。 Kelly。 唔系。 等我谂下先啊。 你夜晚通常会见到咩啊？最常每一日都一定见到噶。 街灯晚餐。 除非佢突然间个天气问题影响啦，你就见有机会见唔到啦。但系多数你乐观。 月亮，月亮光光，月光光。哎呀，我唔玩啦，我要集中啲精神。 我就怕唔玩啦！ 哎呀，唔好啊！真系点解我脑里边 拗晒头啊？你 系啊，我真系拗晒头啊！ 你真系拗住个头， 好熟啊个前奏，但系可唔可以讲下个歌名有几多个字？ 不如你试下听住知唔知系咩歌啊？横掂 哇！你侮辱我！ 冇，唔会侮辱你。 同事要好好爱护你，知唔知啊？ 爱护啊，帮你咯。 好多谢。 人情在花不开，春天过后要等待，情人在心不在。 远之。 哪有动情是意外？默然忘了当初怎决定相爱，相爱的 中意佢啲歌噶。 唔好再讲啦。 我最中意我真的受伤了啦。 系。 仲有呢首咯？ 呢首叫咩啫？ 吓、啊？你试下推大啲。 三个字，三个字，三个字，三个字。 第一个字系。 头先同你讲咗啦，头两个字都头先同你讲咗啦。 月。 跟住啊。 亮雪。 人情在花不开，春天过后要等待，情人在心不在，哪有动情是意外，默然忘了当初怎决定相爱，相爱的心终于都变做感慨，为何遇上最爱偏天空可会越真爱，这世间有几多情侣可一世相爱。 好，唔该晒思培咧，我哋知道夜晚咧就最紧要做咩啊？洗澡、 熄灯啊，同埋 明月夜朗清。只因心水已清，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听过有黄婉之啊，月亮雪。 揀、啊、得好啊 ，Dixon！、 啊、多谢，多谢， 好好听啊！ 哎、多谢 晒，我好中意你揀嘅歌啊！ 哎、好啊，大家中意就好啦。嗱，我哋玩最后一首啦嘛。 好啊，唔该。吓、啊？ 今日揀嘅歌已经系女歌手噶啦噃。 我知道啊，所以我咪知道边个唱咯。 已经是全广东话了。 是啊，所以我都答到少少啊，有少少进步啊。泳儿 不是 欣儿 不是 、 三个字的 歌名是吗你讲 的不是个歌手 歌手欣儿都是三个字的。 咁过分 啊嘛！ 哦，啊，好嘢、啊，好嘢呢、啊這个 吓、啊、真吗？ 我仲 好啊你 咁样， 哎呀，你好弹性嘅， 呢个好嘢，呢个好嘢。 Serena 啊， 首歌嘅歌名系四个字嘅， 诶、欸，唐某派嗰个 Neo 嘅歌手系唱又得，跳又得。 唱跳歌手， 嗯， 诶诶诶 ，Sammy， 唔系， Kelly， 我俾个最大嘅 tips， 佢姓钟嘅， 哦，我知啦， 又唔知讲啲咩你得， 钟舒文， 系， 好嘢， 四个字嘅歌名，头两个字咧都系叠字嚟噶， 叠字啊， 嗯， 系咪有个情书两个字啊？ 冇， 冇啊。叠字边叠啲咩字咧？叠叠叠叠重叠叠叠不休仲有咩啊？爱喂一个字都谂唔到啊！ 好 好我知啦， 我就翻成个讲咩听噶啦要 好好恋爱 啊！ 啊 不担心跌倒，但泪水不。 咩啊？ 恋爱 拥抱 啊？系咩？系喎、 啊？系呀、啊！ 系咩？ 喂嗱，咁啊，我哋呢一个古歌环节咧，咁啊，去到呢一度为止啦。咁啊，希望咧就系大家喜欢我哋嘅选择啦。咁亦都希望大家咧，即系其实香港好多好歌啊。咁啊，得闲攞翻出嚟，我哋重温一下吓。 好啊。 国家平村附近发生，由于风力达到八级，火势迅速蔓延至其他乡镇，火灾或者可能涉及六个乡镇，四十个村嘅群众全部疏离，全部疏散撤离。周边企业的易燃危险品已经全部转移。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会在明日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气温介乎20至2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明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风势颇大，有几阵雨，天气稍凉，下周中期气温逐渐回升。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True 香港电台第二台，白元浩在乎你。 眼界有几远，成就就有几大。粤港澳大湾区将香港、澳门同广东九个城市打造成国际化的经济文化生活中心，为香港带来无限新机遇。随着大型跨境基建陆续开通，大湾区城市的联系就更加紧密了。探索、认识、把握粤港澳大湾区，详情请浏览 bayarea.gov.hk。 天怡，你记唔记得年初三我帮 Gimme Five 求咗支签啊？ 记得， 系二十签。 究竟系咩？ 雪梅招亲，唔通话我哋会招翻个人翻嚟？ 咁准？咁加边个入嚟节目先？ 睇我！ 四月一号开始，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Gimme Five 有天怡、波成同埋我啊！ 咁你系边个先？ 系啦，你讲先得噶。 唔系啦， 小弟姓方，叫子豪啊，多多指教。 二十年相聚，又何止共唱2000首靓歌呢？靓歌廿载再重聚，香港电台一号录音室隆重举行。 想一同见证呢个难忘嘅时刻，就要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上9点嘅2000靓歌再重聚，仲有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嘅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靓歌廿载再重聚 ，Albert Lau 欧瑞强约定你啦！ 欢迎嚟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嘅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同独男之间嘅关系，希望俾主持人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俾女神更加了解独男。谨请各会员喺聆听节目嘅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今集嘅我是你的后援会邀请嘅呢一位嘉宾咧，当初听到佢个名嘅时候咧，我就咦 吓一跳嘅， 系啦，因为有一日就嚟同我讲，哇嚟紧咧得唔得闲同卡文曾做访问？ 系， 跟住吓访问卡文曾，因为 我哋要简单介绍边位系卡文曾先嘅， 系 即系我哋认识嗰位先嘅， 因为我哋呢个节目嘅 监制就系叫 系列叫卡文曾， 好荣幸啊！但好好奇我。其实你哋揾我嘅时候，我会突然间谂，诶，点解会揾我做节目嘅呢？ 其实系喺啲网上平台 look 到，跟住、啊几靓女，不如试下约啦咁样嘅。 原来系咁啊！多谢多谢，好荣幸，呢个开心。 我哋每日嘅生活其实就系不断睇靓女咯，系啦。喺中呢个大家都觉得喂 OK 就揾佢啦。 哦，多谢多谢多谢，咁好开心今日可以终于上到嚟香港电台做节目啦。 咁网上面 search 你个名咧，就会见到一啲 video 嘅。咁其中一个咧就系第52届嘅公展小姐啦。 哦，系啊，都印象好深刻嘅呢、這个比赛。点、解当初会玩呢个比赛呢？其实都系其实做开 freelance model 嘅女仔都知道。咁、如果你想即系咁啱，可能嗰段时间冇咩做，你想提升下知名度、或者多人认识你嘅话咧，呢、這个会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嘅。 咁但你话为期好长啊嘛，咁其实系做啲咩 过程咧？做啲咩？ 即系我哋平时嘅理解就系、是可能有一个月左右啦 ，training 啊，学下嘢啊，周围探访定乜嘢咁样，跟住就会一晚比赛，跟住才艺表演啊，跟住就咁样。但你啱啱讲到历时好似都成年咁样，或者大半年 啦，大半年左右啦，冇成年。但系其实真系几攰嘅，成件事系嗱，咁大概讲一讲个过程啦。咁由你收到通知话边一间嘅品牌老板觉得想你代表你啦，咁 confirm 咗之后咧，跟住大会就开始一连串嘅训练活动啦，即系教你行 catwalk 啊，教你化妆啊，跟住你不停背书啦。背一啲关于，因为我哋系公司嘅员工，系啦，即系有背一啲关于公司嘅历史啦，即系了解多啲，等人哋问你嘅时候，会口哑哑啦。咁亦都会有跳舞班啦， 系 ，OK， 系跳啲咩咧？ 因为其实如果你留意开上网睇 YouTube 啲片咧，其实会开幕会有跳舞啦， 系 闭幕会有跳舞啦，咁澳门都有公展会嘅，咁你有时都要去埋澳门度，即系佢开幕礼你都要去跳舞嘅， 系， 仲要才艺表演咧，咁你又可能本身你有才艺，你就唔使特登去 prepare。 你本身系有冇才艺可以攞出嚟表演咧？ 曾经咧，我以前学校咧就系、是、中乐团嘅团友嚟嘅。咁我嗰陣玩嘅樂器係長笛， 係 竹嗰啲咧，即係唔係西樂嗰種啊，即 係竹絲竹嗰啲， 係啦 嗰啲啊， 竹製嘅嗰啲笛子啦。咁但係我哋覺得咁樣又好似好悶喎，好單調喎。咁我自己有啲興趣打木箱鼓， 吉 康，咁跟住就去學咗啦。咁都係覺得太單調喎，咁不如學埋西班牙舞啦。 我以為一路吹住個笛，然後一路打卡康， 左手啊吹，右手啊打咁樣。 係啊，咁啊當然係做唔到啦呢樣嘢。 再加腳跳埋西班牙舞，哇！ 咁所以就係要特登有編排咯，令嗰三分鐘你唔會覺得單調，但係又有自己有 follow 到，又應付到咁樣咯。 你見到其他係會有啲咩表演咧？覺得哇，好勁喎！ 醒狮咯， 醒狮， 狮头狮尾未啊？ 单人狮嚟嘅，系佢真系特登去啲围村入面揾嗰啲醒狮嘅师傅 学 去学嘅。 咁佢咪好大只？ 同我差唔多啦。 咁啊，睇你点啦。 嗰嚿嘢好重嘅，其实都 唔系双人狮就会重嘅，单人就轻啲。 第一印象。 我问第一 part 咧，就系一个叫第一印象，第一次见面， 系 俾你估一样嘢，关于我同阿一嘅， 系我哋咧就临时转题目， 系 点解？ 系啦， 系倾下倾下谂到啦， 临时转题目就俾你觉得啦，呢个冇对错噶吓， 系 俾你觉得第一印象，如果你系上司嘅话，你会选择升边个职咧？因为你就是我哋嘅监制啊， 系啊， 咁样啊，会唔会伤害到你之间嘅友情？ 本身冇乜友情， 都冇咩友情，我哋唔系好熟嘅咋， 系啊。 咁样啊，我可能我会升阿一嘅， 系 啦， 个原因 应该咁样讲啦，因为佢系第一个接触过嘅人啦， 系。 咁佢俾我感觉系比较外向啲，多嘢讲啲。咁我觉得做电台的话，少嘢讲是不能的。咁所以我觉得佢系比较 talkative 啲，所以就可能会拣佢咯。 就会升佢啦。咁如果一个员工好似我咁，你系会有我而家呢个职位啊，定系按表现就可能会炒咗我咧？ 我会升你喺其他 department 咯， 系 IT 部嗰啲啊。 唔系，我觉得可能 admin 茶水。 admin 啊，管理层面方面就可能会揾你嘅，即系对内就会揾你阿波成，对外就会揾阿一咯。 系，因为咁啱就系阿卡文个名字就同我哋监制完全一样，就谂不如转下呢条题目，睇下佢对我哋两个嘅感觉系点啊？ 你几时转嘅？点我唔知。 啱啱啦，啱啱转咯。 系啊， 就系电光火石之间转， 之前地。 但系中间冇沟通过。 冇噶， 冇噶，系我哋好信任大家噶。 一个眼神已经知会 啊。但系嗱，升职就系咁样拣啦，即系可能会拣一个。即系比较外向少少噶啦，即系或者因应个工种啊。咁如果喺拣男仔嗰度，你会点拣咧？ 我拣男仔其实要求好简单。 外向又系 应该咁样讲，我唔中意臭嘅男仔， 系， 好讨厌臭嘅嘢。 唔系，好啦，逐步逐步嚟先，又系嗰句，如何界定臭呢？ 如果真系要咁样定义嘅话，就系、是、唔可以头臭啦，唔可以口臭啦，唔可以狐臭啦， 系， 尽量放屁都唔好咁臭。 OK， 但你对于臭或者香嘅定义系同大部分嘅人都差唔多嘅， 都系嘅，正常咯。 咁有冇以前曾经遇过嘅男仔系因为呢个原因就即刻打退堂鼓呢？ 我真系试过好多次， 系 因为我天生对臭觉咧或者听觉系比较敏感啲， 系 正常可能你闻唔到嘅嘢我已经闻到啦，咁就变咗我承受嘅嘢会更加多咗咯。 系 咁真系试过系有男仔嘅出街，但系。言谈之间令我觉得好唔舒服嘅、 嗯， 有啲晕，有啲窒息嘅感觉，咁就话唔得闲唔舒服，就即刻翻咗屋企。 哦，咁佢系个口腔嗰度出事啊？ 系啊，系啊，系啊。 哦， okay、 肠胃唔好啊？呢啲啊， 系啊，系啊。 挨夜应该系挨夜多。 我都有呢啲嘅，你而家暂时呢间房有冇闻到啲咩味？ 暂时未有。 佢好劲嘅，佢啊！ 如果即系夜瞓咧，瞓得唔好或者咩咧，第二日即系你 feel 到个，如果未食嘢啊，特别个肠胃唔好咧。跟住一有少少糖，哇！你个口 真系好臭啊！ 朋友嚟 嘅，系啊， 但系唔止就咁用个臭字嚟形容嘅， 系 中间有啲唔出得街嘅字嘅， 哦，好多形容词。 咁但系好啦，如果好闻嘅定义，你会系咩咧？即系例如会唔会系有啲人系喜欢男士嘅香水味啦？有啲就话喜欢即系运动嗰啲咩 止汗剂嘅味啦， 最中意系衣物油顺剂啲味， 嗯， 因为系成身都有，唔会有啲地方即系好似你喷香水喷衫靓就衫靓香咁样噶， 系系， 咁衣物油顺剂系成件衫都香噶嘛， 嗯， 咁你一挨过去啊，好香啊，好舒服啊，就系咁样。 咁如果个男仔系长头发， 唔得， 但系佢啲洗头水味系好劲嘅。 唔得， 唔得嘅。 佢长头发已经唔得， 哦， 即系你已经，即系我已经得啦。点解长头发唔得咧？ 童年阴影啩，因为以前有班朋友有，即系以前曾经有个男性朋友啦，即系好 friend 嘅。咁但系佢真系长头发，兼且佢唔中意洗头。 嗯， 咁就变咗，咁我高过佢嘅，咁我就变咗成日都一个唔觉意就嗦到啲头油味。咁、啊、我都同讲咗，我对味道敏感噶嘛，咁所以就。第一印象变咗对长头发嘅男仔已经系个感觉唔好咗先啦， 系即系对于气味嘅要求咁高，咁对于自己嘅嗰啲整洁嘅程度系咪都要求好高咧？ 应该咁样讲啦，凌乱嘅程度系可以容忍嘅、 嗯， 但系就系都系唔可以容忍有臭味啊， 系，同埋唔可以污糟咯，即系乱同埋污糟有 两样嘢嚟嘅，两样嘢嚟嘅， 系啦，即系啲衫可以好乱，但系唔可以有一啲，譬如食完咖喱饭有啲汁喺度有渍又唔洗咁样就 系，系或者打完边炉啲衫一定要拎去洗， 哦系啊系啊， 打完边炉真系， 嗰啲味系成间屋都会臭嘅， 对于味道好敏感啊， 系， 好彩暂时未闻到啫。 好舒服呢度，非常之好。 哎呀，唔好控咁埋先， 吞开啲我自己。 我都有啲惊啊，自己。 二拣一。 跟住咧，呢一个部分叫二拣一嘅。咁我同阿一咧都会即系开一啲 choice 俾阿 Carmen 嚟拣嘅。而呢个主题就 系 围绕甜嘅零食嘅。 系。 系啦，咁但系本身首先你好唔好？ 甜品或者即系呢啲甜嘅零食咧， 我唔中意后期加工嘅甜品。 后期加工 即系你话水果嗰种甜，我可以接受嘅。 系， 但系如果你系 水果糖就唔得啦， 唔得， 心太软嗰啲咧， 麻麻地 嘅。系 ，OK， 逐个逐个试啦，我哋开始。 我要转佢最最真嘅， 唔系我要逐个逐个试先知道佢个后期加工嘅定义系边 有冇边啲嘢佢真系食。 嗱，你唔会食可可粉噶嘛？ 啊、你啱， 你会食朱古力噶嘛？咪先， 你啱，我拜你，我拜你。 好啦，逐个逐个嚟。 系 软雪糕同埋雪条， 雪条，雪条通常感觉上系冰会多啲，咁就冇雪糕咁甜。 系 系啦 ，OK， 都系冇咁甜。 刨冰同雪条， 刨冰。 但系刨冰嗰啲糖浆咧， 我会叫佢小糖浆咯， 系假到咧， 绿色啊， 我试酒糖浆斋色冰啊嗰次， 唔系嗰啲真系太假，啲太加工 feel 啊，假到咧 呢啲真系。 好啦，再开柠檬饼 同埋汤圆， 柠檬饼 点解唔食汤圆嘅？ 甜咯， 但系柠檬饼， 柠檬饼嗰种柠檬系假柠檬味， 但系佢酸啊嘛。 佢酸得嚟好甜喎，佢嗰皮嘢咧， 你唔觉嘅咩？ 唔系通常啦，就算我食柠檬饼夹心饼啦，或者 Oreo 咧。其实中间嗰嚿嘢咧，我会首先真系拧开，飞一半走先嘅。 拧一拧，真系拧一拧， 系真系拧一拧嘅，系。 系夹一界先。 系啊，唔会成嚿夹心食晒咯，都会飞一半先嘅，咁就啱啱好啦。 好啦， okay. 我又开一个啦，熊仔软糖 芝士蛋糕， 熊仔软糖，算啦， 好加工喎、 啊。唔系诶，熊仔软糖入面。是不是有一隻類似可樂糖咁樣？啊，酸酸 都有嘅，都有嘅。 因為我好中意食嗰隻糖，咁所以就熊仔軟糖同佢係同一個類別，所以就揀咗佢。 OK， 即其實如果甜同酸，你會 揀 酸 嘅。 OK， 咁嗰啲咩激酸軟糖啊， 都中意食嘅。 係 酸到牙膠都軟嗰啲，我都中意。 哦。你幾時 可以？佢一諗翻起嗰陣味咧， 係啊， 你個人係自然會有一種嘅口水分泌咗出嚟。 你講講我都突然間有。 嗰款係藍色，我好中意食嗰款係藍色包裝嘅。 藍色、紫色、黃色都有喎。 係藍，我中意食藍色，藍色係梳打味噶嘛。 佢係個公仔咧，酸到個嘴係變咗個星字咁。 係啊，但係我好少食黃色嘅，即係檸檬味、 檸檬酸撞， 因為佢最勁嘅， 好正啊！ 好開心啊！食嗰啲 係啊，細個上堂嘅時候咧，就會袋一包喺度，眼瞓就攞嚟食。 我都係喎，做嘢眼瞓真係會拎一粒出嚟食，就醒曬噶咯。 你係細個因為食太多甜嘢，然後大個唔中意食嗰種，定係由細已經開始唔中意？ 本身零食都唔中意， 嗯， 中意食啲 natural 啲嘢，即係最中意食嘅嘢係生果。 幾好啊！ 有咩生果嘅推介？推介咧， 推介， 推介啊，榴莲啦、啊。 哦，你喜欢榴莲，即系榴莲，你唔觉得臭嘅？ 唔觉，唔觉，系系、哦、果王之王啦，好完美呢样嘢，好梦幻，系好梦幻嘅存在啦。 O K， 一个人系可以食一个榴莲都冇问题嘅。 几大个啊？一个头咁大嗰种。 猫山王都系冇问题啦，猫山王细啲嘅，就算你系话大个啲，好似金枕头嗰啲咧，都食到噶。 好啦， 你哋两个应该唔食噶。 情人节送榴莲，唔系我唔喜欢佢嗰种嘅 texture 多啲啊，即系味道我冇咩嘢嘅。即系果食榴莲 pancake， 当然个 cream 系多过个榴莲啦。咁但系我系。个味道我系接受到嘅，我系唔喜欢嗰种黐粒粒嘅感觉，然后我要拎上手食咧。 好多生果都系咁嘅，黐粒。 所以我唔食生果咯。 食气作。 话题终结者，终结咗呢个 topic 啊！唔食啦。 恭喜诗人。 卡文开呢一个就系实用嘅， 系 啦，我初头真系有谂过买嘢食，好彩我冇买啊、 哦， 因为食嘢都所谓好实用啊， 系 你唔会牙位，你食完咁样又收咗嗰份心意， 系 好彩冇买到啫。头先听你咁样讲完， 咁但系如果你自己送嘅话，你觉得自己即系人生之中啊，而家送过最有诚意嗰份礼物，你会觉得系咩呢？你送出去嘅， 你觉得呢份好正啊？ 自己整嘅嗰啲以前咪好兴嗰啲手工皮革嘅， 哦， 即系自己由裁皮啊，到乱针啊、磨皮啊、打油啊，全部自己做嗰啲咧， 系 真系就系试过做嗰啲银包咯，笃、哦、到嘅手指系真系会损嘅，系。 咁、okay. 如果调翻转个男仔，如果送一个咁嘅手工嘢俾你？ 嗯， 你 OK 嘅都， 前提佢整得靓的话，即系你即系其实我自己做过，我知好讲究嘅，即系你每一针每一线个方向粗幼都唔同，你争一条线咧，即系一条线幼咗，你成个孖就唔靓、嗯，即系我系比较讲究啲小嘅细节嘅。 哦，即系佢有咁嘅心思，但系整出嚟唔系太靓咧。 但我都会用嘅， 都会用嘅， 都会用嘅。 但就未去到， 我会同佢讲，嗯，下次可以做好啲、啊。 即系都有少少理智喺里面嘅、 啊，下次可以做好啲噶，咁样系啦，氹下佢啦，系。 好啦，咁我哋今日准备嘅礼物，实用嘅礼物， 实用嘅礼物，你先啦， 我先啦，好彩冇买嘢食。 好紧张啊，好紧张啊。 但系咧，我呢个实用啲嚟有少少花呢碌嘅，佢一个 Hello Kitty， 其实我觉得有少少中招，因为你话你 好。袋。 是啦 ,OK 喎、啊、呢、哦這个。 因为你好耐冇嗰啲公仔嗰啲嘢，咁我唔知道中唔中嘅呢、這个。但佢叫做又唔会太闷啦、啊。咁佢又系一啲 pattern 喺上面嘅。 哦 ,OK 喎、啊。 密实袋咁样、這個、你可以装住啲。 但呢啲公仔类型嘅嘢你系即系有卡通公仔嘅嘢你系。 抗唔抗拒呢？ 唔会好抗拒嘅，因为用我系睇佢功能啊嘛，即系用嚟密实嘅啫嘛。 系系啊，呢、哦、个 即系着上身就当然唔得啦。 系啦， 即系如果 深 喺个大大个嘅 Hello Mimi 个 头咁啊，冇啦。 影响形象嘅嘢唔得嘅。 系啦， 咁但系呢样嘢应该唔会影响形象。 系啦，呢、這个可以。 都好似冇乜形象可以。好、哦，多谢多谢波成，我咪要二拣一啊。 系啦，等佢睇埋佢 嗰份又拎咗喺度。今朝咧迟咗少少开始咧，个原因啊。就是我要收埋份礼物，由于太大份啦， 系 啦，好啦，究竟咩咧？ 咁犀利，你摆喺边啊？我都唔知道你收埋咗喺边度。诶， 阿伯姐，正所谓啊， 咩啊？ 夏天为大地带来 美 女。系啦， 你我识系 系啦，咁所以就买咗把遮嘅，咁再加上我哋录音时间今日系天阴阴啦， 系 咁都担心今日会落雨嘅，咁啊嚟紧又夏天啦，咁所以咧就买咗把咧实净少少嘅，其实都唔系好实净，其实睇个样，不过买一把长遮， 嗱个 detail 位就做得唔好啦， 系啦， 唔实净啦， 买一把长遮， 下次可以做好啲， 咁又买一个深色嘅。 下次去做啲 系啦，系啦，冇咁易污糟。 不过佢话中意浅色， 系啦，所以我都觉得足招嘅。 同埋送俾女仔送把遮，好似冇咁。 唔系，佢唔送钟俾我得噶啦。 我有谂过买， 這個 OK、 我谂过买只表嘅，其实 Hello Mimi 表。 咁所以就谂住啊，夏天为大地带来美女，咁所以就即系就送把遮啦。 嗯， 系两份礼物啦。咁啊，兩份都係送俾你，但你覺得邊份好啲？即係個男仔送俾你，我又覺得即係送把遮有啲怪嘅、 啊。送密實袋唔怪啊， 但係個包裝 手袋又話一送密實袋， 包裝望落去都好啲啊，即係似一個禮物。 好難抉擇、啊。 我呢個今日轉頭可能就用得著。你今日有冇大遮啊？ 我冇啊。 係啦、 啊，我唔會諗今日落雨、啊。 但係今日 真係陰天喎、啊，突然到。 嗰邊啲雨雲。 幾大啊？ 係 啊， 啊又黑又厚。 但我想講啊，而家摸咧，佢個。質地係比正常遮係唔同嘅喎， 佢呢種 你呢個係膠膠地， 差啲啦。 比起屋企啲係好啲嘅，我屋企唔開遮啦， 屋企喺屋企冇啦， 比較迷信啲啊。 呢度都唔好啦。 好啦，今日兩份禮物收到嘅感覺之後， 好開心咯。 係， 其實真係好少人會咁樣，即係做嘢嘅時候會送禮物俾我。通常可能都係收利是多嘅，係咁。但係而家突然間有禮物收咁，我覺得幾 surprise 幾開心。 會唔會覺得都係收利是好啲啊？ 唔係唔係，我會真係覺得收利是收得多啦、收一下禮物會開心啲。 你有冇估過我哋其實會最後有啲咩出現呢？ 我初頭係估你哋會買廚房用品嘅，所以阿波成係啱咗嘅。 嗯，咁你係揀佢啊？ 我唔係我揀， 你揀姐啊？最後 我揀姐係。 咗 下唔系，因为咧我咁啱咧前排咪成日落雨嘅， 系 我唔见咗三把遮，屋企冇乜遮喺度啊，而家系啊，所以实用性嚟讲系暂时系把遮系取胜的， 再取胜啊， 刚刚遇着啱啱啊，迟唔迟，早唔早， 但都好开心，但都好开心嘅，你冇谂过你都会咁细心去谂一啲真系。因为实用真系呢个范畴好大啊嘛，我自己讲完我自己都心谂，到底咩叫实用呢？我自己都问自己嘅系， 你真系咁望住出边条街嗰啲云 咯。我今日有机会落雨啊，录音时间 系唔系？我哋服务周到嘅，可以 follow up 嘅，因为你成日唔见遮，如果再唔见，你可以 message 一 台。我又唔见遮啊！我今日礼拜又唔见咗一把啦。 你估用完啲密实袋快啲定唔见把遮快啲？ 见把遮快啲啦！ 嘥唔嘥 bag？ 嘥唔嘥 bag？ 系啊，见你一望先，突然之间希望呢个礼物真系好快用得着啊！ 多谢监制 ，thank you， 加人工加人工。是咪谂住开夜车？边一个未挨过夜？就系、是、我哋都遇过怪魔，先即刻变大个。所以喺呢个钟数都努力紧嘅，又点会得你一个？不过万一你瞓多咗，劝你哋咪赖我。我已答应你，夜夜亦预备，吹谷多一点时气。慢慢读烂了笔记，默默在线的我，仍然伴你。原来重新关键就是日日互勉，满血又再战，糖果分你多一片。重重难关之后，遥遥长跑之后，我约定你再见，连笑面不改变。很累，来一起撑过去，想睡咆哮中见佢，加油打气，不讲金句，牵手闯一关接一关的壮举。心安意用我，疲劳换取。 到嘅有几多，睇唔到嘅有几多，发会浮绿水系因为红咗杯紧清波，搞清楚今日嘅经过，构成你同构成我，确定咗要咩成果 ，get focus what you waiting for。发奋与变难，亦是共患难，彼此都通宵达旦。日夜问候送一个，就是为我今晚摇旗呐喊。由零重新充电，现在共用电线，你我是战友，阳光普照中冲线。重重难关之后，遥遥长跑之后，我约定你再见，连笑面不改变。很累，来一起撑过去，想吹咆哮中见佢，加油打气不讲真句，牵手闯一关接一关的壮举。很累，来一起跨过去，心安你用我疲劳换取，落力到尽头，你别来你会什么差距。今天如果你 大家好，我是 Carmen 啊。咁如果想知道更加多关于我嘅故事咧，就即刻上 teampower.rthk.hk 收听《我是你的后援会》嘅足本重温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再多一宗麻疹确诊个案，是一个26岁在国泰城工作的女员工。今年累计个案增加至33宗。据悉，新一个确诊患者在国泰城5楼工作，负责客户服务。他工作地方已经封闭清洁消毒。国泰表示已经彻底清洁患者工作楼层、升降机和公众地方。亦都会通知在附近工作或者曾经接触患者的同事留意有没有出现症状。而在机场的麻疹疫苗注射站继续运作，有员工投诉来过4次都拿不到筹。有国泰前线员工说，注射站开放时间未能够配合翻工时间。亦都有国泰员工说会佩戴口罩，即使已经打过2针疫苗亦都会打多一针疫苗预防。筲箕湾发生交通意外，一个女子被一架的士撞伤，需要送院治理。下午大约1点半，那个61岁女子在东大街和工厂街交界被一部的士撞倒，她的腰、脚和手部受伤，送去东区医院治理。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说，就修订逃犯条例剔除9项罪行，是务实回应了商界最大忧虑。同时在税项和电脑使用等个人亦都受惠，强调当局并没有倾斜或偏袒商界。他说现时已经有清晰的关卡，包括不会考虑低于3年的刑罚，而死刑、政治犯、人权和宗教个案等都不会受理，认为底线明确，配合国际做法并考虑香港的实际情况。他说过去一段时间保安局和律政司聆听了不同意见，希望外界不要用有色眼镜或者阴谋论看待，未来在立法会审议过程中也都一定有很多意见，当局会小心聆听作出改善。政治局委员杨洁篪重申，一带一路为世界经济增长挖掘新动力，开辟新空间。新华社引述杨洁篪谈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筹备工作，杨洁篪强调，一带一路是经济合作倡议，无论项目选择定是投资融资合作，都是各方共同商量并进行风险评估和投资可行性分析之后慎重作出决策，包括中国在内28个国家共同制定融资指导原则，强调在提供项目融资的时候需要确保债务可持续性。他重申，没有国家因为参与共建一带一路而陷入债务危机，很多国家参与合作走出不发展的陷阱。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气温介乎20至2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风势颇大，有几阵雨，天气稍凉。下周中期气温逐渐回升。 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近上桥位，而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都系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新山道。另外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在路面方面，港岛区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慢车龙尾海丰园，而在九龙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亚街路街桥面。咁另外喺新界咧，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康乐园段车多，龙尾梅树坑。之后在封路方面，同大家跟进翻咧喺将军澳嘅环保大道，因为有道路工程，而家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邵氏影城嘅中慢线仍然系封闭嘅，一带车多，龙尾喺蓬莱径。另外喺九龙区咧，太子道西同样有道路工程，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景泰街一段嘅慢线系封闭，一带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上观塘绕道，龙尾近九龙货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里面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熄匙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曾志豪在乎你。 气候变化会影响我们的生活，香港的天气越来越热，极端天气就越来越密，减少碳排放就可以减缓气候变化。 无谓晒，无谓晒，电要悭，排碳减垃圾真是太多，填满海，填满山，实太多，只有靠全人类，手牵手齐行动，拯救地球。 气候变化香港行动，想知道更多低碳生活提示， 请浏览 www.climateready.gov.hk。 四月一敏感时刻大变身，回归两小时 全新的环节，讲女人心经。 即是什么来的？ 即是很深入浅出地讲女人经咯。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莫莉，敏感时刻。 我喺旺角见到佢， 我喺铜锣湾见到佢， 我喺深水埗见到佢， 我喺罗湖城见到佢， 我喺加拿大见到佢， 我喺澳洲都见到佢， 我喺孟买都见到佢， 我喺非洲都见到佢。 佢身上嘅光芒就好似太阳一样，无论你去到边度，都会见到佢嘅身影。认真做，认真做特务。今个星期特务系 ，Hello 牧师 ，Hello 我翻嚟啦。咁啊，喺我又做到超好似消防唔系消防员啊，推销员咁样嘅口吻。 系啊，牧师。 控制唔到啊吓！咁啊，今个星期咧，牧师咧就走匀全世界，咁啊揾咗几样咧都几得意嘅嘢，想同你分享下。 有几得意啊？ 几得意啊！嗱，听下啦吧。咁啊，其中有一样咧就系嚟自未来嘅，就系翻译举扬。 嚟自未来系即系佢未发生嘅。 嚟自未来啊，将会出啦。 即系概念嘢嚟嘅。 都唔系概念嘢嚟噶啦，啱啱咧就有人摆咗上网上边啦，就有得卖嘅。咁佢有几种嘅，其中一个系翻译嘅举扬啦，另外咧记忆措施啦，我哋之前咧睇嗰个哆啦 A 梦成日都见到啦，系啦，咁啊仲有竹蜻蜓啦，咁一系列嘅产品系啱啱 即系佢将呢啲法宝全部都变成真嘢啦。 是啦，咁今日咧有几样嘢同你分享，其中咧一 set 咧就系嚟自呢一个嘅叮当嘅产品啦，其中就系记忆措施，咁咧就系，系啦，咁佢有本簿啦， 跟住佢就会要你写低你想记嘅嘢啦。然后有块面包啦，只要咧你真系想记住佢嘅时候，你 记忆面包 系啦，记忆面包，咁你就将嗰块面包咧就吸落咁煲嗰度，咁然后食咗佢，咁佢就话咧声称系可以令到你提升记忆力嘅，因为嗰块面包咧， 记忆面包你细个冇做过呢啲嘢啊？ 记忆面包冇啊，食纸就试过咯。 记忆面包咧，我记得我有朋友同我讲过咧，就话佢即系读书嘅时候咧就系记忆面包嘛，写完之后咧食咗个包啦，佢又啊我记得晒啦，我要考试啦咁样啦，出到嚟咧就哇好开心咁样啦，笑晒口咁啦，然之后哇你系咪真系食记忆面包得咗啊？佢话哇我入到去啲试题全部都唔系我阿温嗰啲嚟噶，咁但系你又咁开心嘅，都考完咯，咪笑下咯， 好乐观啊呢位同学仔， 系 咁、但系都系嘅，尽咗力咪算咯， 系啊， 系啊，因为我都试过咧，考试嘅时候啦，真系记唔晒啲嘢，有曾经谂过，有啲人话咧食咗啲纸落去咧，即系譬如你想补你想要记嗰 啲咁啊， 跟住之后系啊，食咗纸落去试下，唔系咁另外真系食纸嘅经验咧，就系、是、以前咧有一啲幸运曲奇咧，里边有一啲嘅有啲纸张就 系 话俾你听今日嘅运程噶嘛， 系啊系啊， 咁你会唔小心真系吞咗嘅张纸 哦， 因为我最初嘅时候我朋友冇话帮我听， 听紧收音机嘅小朋友咧，千祈唔好学啊，以上讲嗰啲咧咩咩食纸嗰啲咧唔得噶。都是要靠自己啊，勤有功啊，食无益啊，是即是食纸无益。 是啊，你不要幻想你真的食完张纸之后会记得啲嘢啊，呃人啊。 大家吓，等人肚痛仔啊。 是啦、啊。咁啊刚才所讲呢一个记忆面包呢，佢就係话里面呢就有一啲好似我哋之前我喺日本买过俾你试过啲记忆嘅香口胶嘅成分啦、 啊。唔得嘅。 唔得咩？冇增强到咩？ 上次咪真係测试咗一次嘛，我就食完之后我都记唔到嘅。 可能一次唔得咧，咁佢讲啊咁讲， 正所谓一次唔得，唔代表你一世唔得， 啱啦，就系咁啦，系啦，咁咧就呢一份面包咧，佢就话落咗呢啲嘅成分，咁样，咁咧就可以， 咩成分 咧？就系之前所讲嘅嗰啲可以增强记忆力嘅成分咯。 OK， 系啦， 系 咁样啦，咁啊，所以呢一样咧就系最近咧揾到嘅其中一样嘅最新产品，咁啊几有趣嘅。跟住落嚟咧，仲有佢啊呢一支嘅牙刷咧厉害啦，呢支牙刷咧就系佢可以，佢系苏跑嚟嘅，其实唔系。其实佢系剪头发嘅落嚟，我讲下笑啫，系啦，佢咧 最近好笑嘅小台话，就系网上面咧就揾翻啲星爷以前咧即系电视嘅片段咁样啦，咁然之后就讲星爷喺度即系 sell 紧嗰啲米缸，咁啊讲啲米缸有几劲咁样啦，日本嘅米缸咁样，啲人就话会唔会其实去到最后星爷个底都系话嗰个米缸其实系吸尘机咁样咧，咁样啲星爷而家摆咩卖出嚟咧，都已经可能唔系嗰样嘢嘅， 系啦，反而调翻转。应该买啲特别啲嘅产品， 系佢好特别啊！佢介绍嗰个米缸都几好噶，即系 你又知道米缸好， 因为佢介绍嘅时候，佢做咗一次 demo 出嚟咧，就系、是、你入边本来装满米啦，你揿个掣佢会跌量几多俾你咯，就唔使自己量。 哇，咁几好喎、啊！ 即系你三更、六更定几多更咁样，跟住佢就几多格咁样，佢就变咗一盒俾你咯。 啊，咁啊最好帮我洗埋米啦。 咁啊最好系咁啦。 系啦，跟住自动过水，跟住啲水咧就可能喺下边流翻出嚟嘅。 咁我谂就有排咯。 都唔系噶，我已经谂到啦。 你有啦，你有啦。 我谂到啦。 即系我意思谂都唔紧要嘅，概念永远都好多。但系你实行到有几多咧？咁 样。都系。 但 系 你啱啱而家讲，你讲呢个牙刷 系 已经唔系概念啦嘛？ 唔系啊，头先讲嗰啲全部都唔系概念啊。 咁啲牙刷有咩咁巴闭咧？ 系啦，呢、這个牙刷就劲啦。咁咧，话说咧，你就可以用一个 app 啦，佢配一个 app 嘅，佢就可以猜测到啦。你其实唔同嘅牙齿或者牙肉啊，你都应该用唔同嘅力度咧去刷佢噶嘛。 嗯。 即系或者甚至系脷，其实好多人都会用牙齿刷。牙齿刷脷添，牙刷刷脷，好复杂啊！ 咁核突，咩人会用牙齿刷脷咧？ 系点样做到 咧？就系你脷胎厚到一个点，你就会用牙齿去刷条脷啦。 系啦，或者你通常都系脷刷牙齿，点样可以调翻转咧？ 系啦。 哦，呢个嘢迟啲话俾你听啊，秘技嚟嘅。好，咁啊呢一支嘅牙刷咧，佢可以有个压力嘅感应啦，同埋定位嘅感应啦，同埋刷磨嘅感应啦。咁咧，当你譬如你左边嗰只牙咧，系用得太大力咧，佢喺个 app 上面就会显示话俾你听。 你大力了， 你太大力了，力了 汪汪汪，你大力了， 好惊啊！定系男士听到会觉得好开心咧？ 唔知啊， 听到大力就会开心噶啦嘛。 可能佢系汤，即系个 app 系模仿你只牙发出嚟嘅声效，汤 或者哎呀咁，哎呀 OK 喎。咁咧，其实佢系会有辨识嘅。 咁佢就會個牙齒牙齒佢牙刷咧就會變唔同嘅顏色，話俾你聽啊，其實你應該要減少個力度啦。或者你應該加強個力度。 不過係啊，你之前咧睇一啲嘅日本去講一啲人體嘅構造咁樣啦，咁有個唔知咩美牙師咁樣就即係牙科保健嘅講，咁佢就講話啊，其實我哋咧而家即係因為科技嘅發達啦，就令到好多時我哋用嘅牙膏咧都釋放好多唔同嘅泡泡，即係例如你刷牙嘅時候好容易就會起曬泡啦，係咪？ 嗯。 咁但係。究竟起晒泡系咪等于你擦得干净呢？嗱，呢一点系好多人都觉得擦得多泡，即系你好干净啦，有如你洗头一样，你个头哇，真系起泡起到咧，你直情可以搭落地下，成地都白雪雪咧，你就好似觉得洗咗好多嘢咁样啊嘛。 系啦，但其实有时会积出嚟， 有时只系化学反应令到佢好劲，好多泡咁嘅啫嘛。咁好多医师都话，其实原来真系唔关事嘅。你起咗好多泡，唔代表你刷牙刷得好干净。 啱啊，所以咧有啲医师话，其实你刷牙嘅时候咧，通常好多人咧中意湿一湿啲水，然后先摆牙膏噶嘛。 系啊， 佢话其实唔应该咁样，应该用干嘅牙刷，然后再加牙膏，咁你先睇到个清洁程度噶嘛。 系， 所以唔好俾啲泡呃到。 系。因为好多人都话嗰啲牙刷摆厕所，摆厕所就可能好多菌好污糟，你唔使洗佢咧，可能你就将嗰啲便便嗰啲菌咧就直放翻入个口度咁样。 吓咁夸张添啊？ 系啊，有啲人 便便啲菌 咁，你 个 厕所你个马桶系喺个厕所边噶嘛？啲人都话成日冲厕嘅时候嗰啲菌会周围飞啊嘛。咁、你嗰个朗口中同埋啲牙刷你又摆喺隔篱，咁咪好容易就会有嗰啲菌啊，惊佢嗰啲细菌飞嚟飞去咯。 絕對是，不過我相信身邊很多人都忽略了這件事、所以回家蓋上了廁所板。 好，謝謝，那就講回你的牙刷吧。爺 爺你終於回來了。好、啊、繼續。那另外呢，他就會有個 APP 給你啦，跟住你哪些牙呢未刷到呢，他就會告訴你、你左邊那隻扣齒還未刷的。 咦，挺好喎、啊、這樣。 是啊。 挺好 喎、啊這個。而且呢，這些牙刷呢，他是送有一隻杯的。個杯呢會連住一個插電器啦，一個插電線啦。咁呢聽到好悶喎，你好似咁咧。 我諗下會唔會漏電啊？ 我覺得都有呢個風險嘅。不過 通常我哋呢啲即係啊買家粉嘅、買電器嘅，翻屋企都會諗好多嘢㗎。即係嗰陣時咧，啱啱開始興水冷嘅時候，即係電腦啊，佢入邊興水冷咧，就係、個水冷叫做降温，令到你嗰個嘅主機啊，唔好成日咁興。去到某個程度，佢就會幫你令佢俾翻啲凍啦。降到個温度，咁嗰陣時買水冷嘅時候，我成日擔心，哇、水冷喎、真係有水喎、水會穿喎、穿嘅就咪漏電咁樣。咁、那個人就話、其實而家好多水冷咧都唔會噶啦，即係唔會有啲情況噶啦。咁的而且確曾經有發生過嘅，不過即係唔會好似你咁諗，哇！直情缺堤咁樣咧入邊。 係啊，所以但係我覺得人係應該要有危機意識嘅。咁另外呢隻杯咧，我要講啦，雖然佢睇落去好似好普通，但其實咧佢杯底嗰度咧係有個插電器嘅、你隻牙刷咧只要插喺個杯嗰度咧就自動插電噶啦、哇！係咪聽落去好似幾勁 咧？即係電動牙刷。 係啊，咪就係電動牙刷咯，進階版嘅。劲唔劲啊？跟住咧就系、进 好嘢，呢、个劲咪劲咯！ 多谢你支持啊！ 好，另一个 咁啊，另外咧就系、 因为呢个唔好 wow 到， 哦系咩？ 我未觉得劲。 跟住落嚟介绍嘅呢一支就劲啦！咁啊，近年嚟咧，好多人都话要减塑啦，就唔好用咁多个塑胶嘅一啲饮桶啦。咁、所以咧喺坊间亦都纷纷出唔同类型嘅代替品啦。最近呢一支咧喺外国啱啱出嘅，咁、佢就系一个啫喱糖嘅饮管。咁佢係用硬嘅嗰啲糖啦，再加少少啫喱嘅成分呢，即係有啲咁多软胶咁樣啦。 咁即係你一路飲嘅时候，嗱当然啦，你用啲飲管通常飲冻嘢先会啦，就唔会用熱嘢飲飲管啦， 嗰 啲胶都会溶啦。咁所以如果你将佢摆咗变成糖嘅话，你包括熱嘢都係即刻会溶啦，係咪先？即係搞搞下突然间会越嚟越短嘅嘢。咁但係你摆冻飲嘅话呢，你又会觉得啊，一路飲嘅时候咪会有阵甜味喺入边咯？定係佢无糖㗎？ 佢有几种嘅。即有一種咧，就係因為可能你有去過有試過啦。韓國有啲產品咧，就係啲朱古力嘅飲桶嚟噶嘛。咁你一路飲啦，咁就會有啲朱古力咧嘅裏面有啲成分咧，就會跌落嗰個奶嗰度。 我冇試過呢、這個 就。哦，係咩？下次經過買俾你試下。 哦。 係啊，咁係幾得意嘅。咁你沖奶嘅話咧，就慢慢會變成朱古力奶。 哦。 咁其實咧，呢一隻啫喱糖都一樣嘅。佢裏面咧有一隻係即有味嘅啦，有唔同嘅 flavor 啦。咁另外有一隻咧就係 for 無糖嘅少糖嘅咁樣。 哦。 係啦。 呢、這個我覺得幾好，因為雖然而家話走數咁樣啦，成成啦咁樣，咁但係當你去到快餐店嘅時候，你都會發現隔離左右都好多啊，真係好想要飲管喎，哎，好似唔慣咁啊，或者自己自備飲管啦。但係有一啲叫做紙做嘅飲管咧，我都試過用嗰啲紙做嘅飲管咧，唔知係咪佢嘅物料唔好咧，佢溶啊。個紙溶啊， 越嚟越淋噶嘛，嗰支飲管 喎，同埋佢個底開始披口啊，嗰啲紙甩咗落啲嘢度咧，搞到好似啊，好似唔知點咁，我唔知係咪就係話佢，我唔知係咪佢啲紙質唔好啦嚇。咁跟住如果你話呢只糖嘅話咧，第一佢飲得食得啦， 係啊， 第二就係你有個玩啊，即係你又唔會嘥。你去到最尾，你飲曬成杯嘢，可能你淨損埋嗰支棍添。 可以啊，簡直可以將支飲筒，你飲曬杯嘢，你支飲筒未食曬，你可以帶埋支飲筒出去。 最緊要希望佢唔會黐粒粒就得啦。 嗯，這一件事呢一样嘢咧，佢整完之后应该系有考量到嘅。 啊，好啊，期待呢个都 系啊。咁究竟三样嘢有边一样系真嘅咧？咁啊，谂谂啊，一首歌嘅时间。 好。 伴我四十对鞋枕主持发现到。书架里从来拆也未拆几套书，新衣宴会里再穿一次过期牛奶，厨房中倒过了几次，填海区中发现每张海报是废纸，全部买下了之后如此送走。有过已不算太少，物件这么多更缺少，每天要捐出我分与秒，换来换票，其实奢侈不过要我青春促销，发觉需要更少，买到的东西太渺小，在这才重要，装饰发现已尘封一片，贵重的相机里从无拍摄下半张照片，失望你信我人生一片耗尽时间，无非想拥有每间店，拿不走的快乐也许比较实际点，其实放下了玩具零件，至少空出一片天，有过已不算太少，物件这么多更缺少，在这垃圾堆给我出我分与秒，换来换票，其实奢侈不过要我青春足消化，各需要更少，买到的东西太渺小，让我在这刻感到我需要，换易多过情少，假失职都已减掉，不舍的爱才重。 林奕康，买不到快乐。 我喺旺角见到佢、啊， 我喺铜锣湾见到佢、啊， 我喺深水埗见到佢、啊， 我喺罗湖城见到佢、啊， 我喺加拿大见到佢、 啊，我喺澳洲都见到佢啊， 我喺孟买都见到佢啊， 我喺非洲都见到佢、啊。 佢身上嘅光芒就好似太阳一样，无论你去到边度，都会见到佢嘅身影。 探相思，认真做，认真做得到。 今个星期特务系 巫师我啊， 我估啊，我估啊， 我话估啊，估估，大环境边一样嘢系真嘅？ 真嘅，应该。是牙刷。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你最尾那个呢，就我觉得只是得个讲字而已，应该没那么快可以做得到的。 你看到我那个浮游的眼神，知道 我 讲大话。 我觉得你的感觉告诉我听都假假地了，因为我讲什么你都说是是是是 是是是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咁跟住去到麵包嗰個呢，我覺得麵包嗰個未有咁勁嘅。如果我咁勁係啦，如果我咁勁應該之前嗰啲應該大肆鋪張啦，咁所以我就覺得牙刷呢樣佢係最 make sense 嘅。 的神講嘅係啱嘅啱嘅。 係啦牙刷呢個係啦。不過唔係，其實牙刷呢坊間都真係有好多唔同嘅新選擇，即係有毛又有分毛啦，即係佢啲刷毛啊，佢又有好多唔同嘅種類啦，咁可能邊啲刷毛會好啲啊？就算連到牙膏咁樣啦，牙膏又話入面有啲乜乜物質啊，可以保護你嘅牙齒啊，有唔同嘅口味啊。不過我試過一隻最我頂唔順嘅， 係咩味啊？ 綠茶味牙膏我頂唔順。 點解啊？好正常喎、啊。 有一某一個嘅牌子嘅綠茶味雪糕，唔係雪糕，綠茶味牙膏咧，我係次次刷親牙都有種想嘔嘅感覺嘅。 咁誇張，但綠茶唔係應該係清茶香係好香的。 唔 係 啊，佢有種怪怪地假綠茶嘅感覺。 哦，假綠茶味。 係啦，假綠茶味嘅感覺。 哦，就因為假啫。 係啦，又或者咧，即係你去到某一啲嘅酒店咧，入邊佢會通常包你一支牙膏牙刷咁。 係啊，實 有一啲嘅牙刷味咧係怪怪地嘅。 牙刷味都怪， 牙刷味会怪咧，佢有种 胶味， 嗰啲唔知系咩，佢啤出嚟有一种嘅味啦吓，咁佢再 packing 啦。第二就系佢嗰啲牙膏系咸味嘅， 咸味牙膏， 咸味牙膏。 喂，我想话正喎，咸味牙膏，啲人话咧系可以消炎啦，系啦，杀菌啦，同埋牙肉冇咁肿啦。 嗱，每个人真系唔同嘅，有啲人真系觉得好受得，有啲人可能讲我嗰啲咩绿茶牙膏，佢屋企都用紧，佢最中意添。咁但係我嘅感觉我就係觉得佢呢个味係我受唔到啫。 啊，因为你 觉得怪啲啫。 牙膏应该係薄荷味嘅。 但係不过盐即係咸味牙膏同埋绿茶味牙膏呢 ,No.1 最讨厌我唔鍾意呢一定係绿茶味牙膏。 下次试下先。我觉得嗰啲绿茶味呢如果係帶茶嘅清香嘅话係 ok 嘅，但如果有啲甜味嘅感觉係真係怪嘅。不过如果讲到你话牙膏嘅话呢，我反而试过有一隻喺泰国係几正㗎，佢係中药用嘅。唔係中药用喎，总之係嗰啲草药啦，草药味係苦嘅。 个功能有咩用呀？ 功能係令到你牙肉冇咁肿啦，同埋即係都係消炎殺菌嗰啲啦。但係呢你 feel 到佢係苦呢，令到你个感觉好似嘩我好似受完啲苦茶，系应该特别有用啊嘛，个感觉系，系啦。咁我觉得试完系唔错嘅，即系草本配方咁样啦。咁但系睇下你承唔承受到嗰种苦咯，你成个口都系苦味，唔系薄荷味。下次俾你试下。 系咯，我唔得啦。 系嘛？ 不过今次呢一个最后嘅，佢真系做咗出嚟嘅制成品，就系呢一个嘅牙刷啦嘛。 冇错，电动牙刷，但系咧电动牙刷咧，而家其实不停咁 upgrade 噶啦，有好多先进嘅一啲配套啦。咁所以我都好期待，我觉得系几好嘅。稍后又再劲啲，再同你分享啦。你唔好笑到咁啦，搞到好心虚，好唔好啊？好啦，希望今日大家 enjoy 我哋嘅节目，好嘢， 好好啊你。 得请谨记回家，迷路不要惊怕，前路难关都给你招架，如像孩子那样靠在我，不怕好好的放一假，重整你内心积压再出发。望着父亲不经意白头发也斑斑，家中每一位都想看吗，我不敢接电你，心怕提及我的一切可会令你心挂，生怕说到声线变沙哑，还未成功不敢说回家，要再打拼一下，同学们纷纷都已出嫁，现在留守这地。 时间差唔多啦，不过咧下个星期咧我都系好期待噶噃。 哦，系啊，因为下个礼拜咧我哋将会有好多新嘢，咁啊都系嗰句啦，记得密切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因为由朝到晚咧我哋有好多新嘢咧都充斥住啊。 冇错，下个星期再见啦。 下个星期见，下个星期有四个人会出现喺呢个直播室。 哇，系边个咧？ 下个礼拜见啦，拜 拜。